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This lesson is called Lesson 37. 今天我们上的这一课是37课 Lesson 37。我们还是介绍物主代词做形容词以及名词的形态及用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不用对话了，我们就直接呢讲，在演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呢，那么通常是在百货公司里头可以听得到的。他这里头也用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物主的这种词类啊，这种不见得是代词，名词变成所有格，然后我们再看它是怎么个使用。大家先来看第一段，一开头这个播报员就这样讲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acy's department store. This is a very big shopping mall. Please always keep an eye on your children. Thank you very much. 通常这个广播员呢，大家都会讲这样的话，一开头 Ladies, L-A-D-Y, 把 Y 改成 I-E-S, 就是女士们，And gentlemen, 以及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 gentlemen 呢，这边呢是多数，跟前面的 ladies 一样的。如果它是单数的话，是也是念成 gentlemen, 是 G-E-N-T-L-E-M-A-N。但是我们现在是把 M-A-N 单数改成了复数 ,M-E-N。它不能把M-A-N 直接加个 S， 所以小地方我们就先学到女士们先生们 Gentlemen 本来就是绅士。好，下面就开始讲了， Welcome to Macy's Department Store。 Welcome 这边是一个形容词，欢迎，它前面省了两个词，一个叫主语 You Y-O-UAre welcome， 你们是受欢迎的。然后 to 呢，翻成到，到什么地方 ？Macy's， 这就是物主所有格，就 Macy 啊所开的他们的这个 Macy 的百货公司 department store， 就是在美国相当大的一个连锁的百货企业。那么通常呢 ，Welcome to Macy's 就够了。这个 Macy's 后头名词 Department Store 就是百货公司。那么这个 Department 就是部门，有好多部门的 Store 这种商店，有服装部的啦，有呢吃的东西的，有电器部的啦等等，合在一起这种商店叫做百货公司。现在如果我把 Department Store 省得掉。Macy's 就是变成了名词，如果 department store 写上去， Macy's 就变成了所有格的形容词。所以一般呢，其实在美国啊，他们就直接讲 Welcome to Macy's 就好了， I'll be waiting for you at Macy's， 我会在梅西百货那边等你。所以 Macy's 后头的 department store 一省掉， Macy's 就变成了名词啊。那如果呢 department store 把加上去， Macy's 就是所有格当形容词用，所以现在你去见到了。那如果是约翰百货公司呢， John's department store， 那也一样的， Johns 省略掉了 department store， Johns 就是名词，约翰的百货公司。如果呢把 Johns 或者 department store 写出来， Johns 就变成了形容词，了解这一点。好，接着往下看， This is a very big shopping mall， 这是个非常大的 very big， very 就是非常， big 不要念成 big， big it 短元音， shopping mall 不要念成 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 这 shopping mall 这声音呢在 shopping 比较高， mall 那就比较低，它是有个依据的，因为这个 shopping 呢在这边呢也叫做动名词，就等于名词，哈，购物 ，mall 就是一个商场，哈，供来购物的商场 ，shopping mall。当你有两个名词，包含动名词啊在内，在一起的时候呢，第一个名词也包含动名词，要声音要读得比较重 ，shopping mall， 哈，这个要晓得的。那么你看我们随便用个名词再加一个名词造成的词组，你看我们讲电视机 The television set， 不能这样说 The television set 啊，不是这样念啊。名词加名词的时候或动名词加名词的时候，那这个名词第一个名词或含动名词它声音要比较高的，所以念起来才有这个外国人的味道。This is a very big shopping mall. Please always keep an eye on your children. 请始终注意留意，叫 keep an eye on. Keep 就保持 ，an eye 就要用单数。我们的眼睛呢是两个眼睛，要用 keep your eyes， 这样多好啊！可是对不起，老外不这么用。如果你用 keep your eyes， 那是真的是把你的双眼放在你的孩子上面，把眼睛呢就挖下来放在孩子身上，那不是吓人呢？所以叫 keep an eye on。 那么就是固定的短语，你现在学到了，现在就要记起来，好好留意。比如说好好留意这个男子， keep an eye on that man， he may be a thief， 他可能是个贼，T-H-I-E-F Thief 就是贼， May 就是可能， Be 就代表是，他可能是个贼，好好留意他。好，结果没想到呢他并不是贼，他是在那边呢宣扬呢干什么呢，注意文明，注意礼貌啊，原来他是一个义工这样子，所以不要随便呢就是这个乱猜想这样。好，在这边是正当的，Please always， always 就是始终， always keep an eye on， 留意 your children， 您的孩子， children 是两个以上，这些孩子叫 children， 一个孩子 one child， C-H-I-L-D， 两个孩子千万不能说 two childs， 自己加个 s， 他就改变了叫 children，三个五个一百个都叫 children， 复数型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学英语的时候就常常有困惑，哎呦我怎么记啊，我当时也是这样的，也会问怎么能变化那么复杂，不见一个就记一个，英文是积累而成的，所以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好，这边的 children 是多数的，就是注意你们的小孩子。Thank you very much. Very much 就是非常，这要放在句尾，你不能说 very thank you， 很谢谢你，你那个 very 没有办法直接修饰动词 thank， 所以一定要加一个 much， 但是 very much 一定要放在句尾，你不要讲说 very much thank you， 老外不这么说，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很，就是很谢谢你。所以见到这样的一个句构，现在就记起来，记不起来的时候你就这样记，三块肉喂你妈吃， Thank you very much， 像不像？像怪肉 very much。那不过那是我以前学英文的方法，千万不要用。你这样讲三块肉喂你妈吃，你这讲话是什么意思啊？不，我的意思就是说谢谢你，我是帮忙我记忆那种招数啊。老实话，这是就刚开始有用，实际上没有用的。你还是要就是用正确的声音来记。好，我们第一段开始来说了啊，再把它念一下。Ladies and gentlemen,Welcome to Macy's Department Store. This is a very big shopping mall. Please always keep an eye on your children. Thank you very much. 好，我们回头接着就来看第二段。Mr. and Mrs. Smith, you have three children. And we have three children too. Yours are hardworking.But ours are lazy. Why so?、啊、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 Mr. and Mrs. Smith, 史密斯夫妇 啊史密斯先生以及夫人 You, 这是指的你们 have three children, 你们有三个孩子。现在我们看的两个以上就用 children, 三个、一百个、一万个都是用 children。Three children 是三个孩子，然后呢，加了逗点之后，后头有个 and， 这是我们第一次出现。原来两个主句要有连词连接，这个 and 叫做并列连词，连接两个呢都是主句。好，如果你不加 and， 中文是可以啊，可是这英文呢，他就说错的。因为两个句子在一起一定要有连词连接，所以这个 and 就加上去，以后我们都会注意到的，慢慢一点点来。 We have three children too， 那个 too 呢也就是也的意思，表示也的时候用 to 一定要放在句尾。你有一个女朋友， You have a girlfriend， 我也有一个女朋友， I have a girlfriend tooGirlfriend， girl 跟 friend 要合在一起当作一个词来看。You have a girlfriend， 逗点 ，and I have a girlfriend too， 我也有一个女朋友。当然，你也可以呢，不要逗点，你就用句点，那个 and 就不要了。You have a girlfriend， I have a girlfriend， 逗点 too。然后再打一个句点，所以呢，这个 to 啊，前面一定有一撇，就是一个逗点在里边。他说：“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太太，你们有三个小朋友，而我们也有三个小朋友。”下面又有意思了 ，yours， 你看了，这 your 后头就没有 children， 他一定要加个 s， 所以就变成物主代词，这边是做名词用。你们的小朋友就等于 your children are hardworking， 我们现在见到一个好棒的形容词叫很努力啊，每天看到大名中名以及小名啊，就生三个小朋友啊，每天都拿着书了哇哇哇哇哇在念 ABCDEFGHIJK 这样念的，另外一个人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那这小明那些爸爸妈妈，哇，大家都好用功啊 ，hard working。But ours 也就等于 our children， 可是我们的小孩子呢？这个 but 也是连词，好，就代表但是可。可我们的小孩子呢 ？Ours 就等于 our children。Are lazy， 好懒惰。每个人呢身上挂个大饼，好吃的时候呢，他们哎开始吃饼了，他们头一垂，只吃前面的饼的那一部分，他自主连懒得转动一下，转动一下都不行，所以每天都饿昏了这样。他那个大饼都必须要由我来这样转，我这爸爸妈妈这样来帮他们来转，你看怎么办呢 ？Why so？ 为什么是如此呢？为什么你们的很用功？